也希望有饱满的热情能够让大家一整年都红红火火。今天的春节特别节目带大家回顾经典情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新春快乐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金鸡报捷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